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56集，常遇春认真地听取朱元璋与刘伯温详细商定的北伐方略，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。现在元朝的残余虽然还有20万部队，但是零星分散，主要是已经完全丧失斗志。之所以他们能够苟延残喘，因为他们的大都还在。如果我们攻占他们的大都，端着他们最后的老巢，他们便只能流亡到沙漠中去了。为此，我们现在可以发兵10万，分兵追击，剿灭元朝的零星部队，同时发精兵10万，直捣元朝大都。这样一来，一定可将元军全都消灭。朱元璋与刘伯温听了，都把目光投向了徐达。徐达说，元朝在大都经营上百年，防御工事一定非常坚固，我们千里远征，孤军深入，恐怕太过危险。我想我们应该分两步走，首先如常元帅所言，可以先取了山东、河南、潼关，将这东西南三个军事要点都拿下，消灭元朝这些零星分散的部队，然后再去进攻元朝的老巢大都，这样就会保险许多。常遇春听了，感到这么做确实更好，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朱元璋见了满意的一笑，他和蔼地望着各位将军问道，你们可还有其他看法吗？见大家都摇了摇头，朱元璋拍板说，既然如此，北伐的方略就这么定了。届时大家一定要像以前那样勇猛顽强，冲上过去去消灭元军。特别要强调的是，这次北伐要注意攻辅相济。这攻就是攻克元军还霸占的城市，这已经没有多大问题，辅就是要安抚攻克城市的百姓，一定要安抚好他们，使他们对我大明王朝心怀感激，成为我大明王朝的好子民。这件事如同打仗一样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关于军风军纪、安抚百姓的事情，朱元璋一口气说了很多，说得也很具体。后来在大军出发前，朱元璋又强调一次，面对他的元帅、将军和20万士兵，朱元璋充满激情地说，我们这次北伐不是要去攻城略地，而是要彻底地摧毁元朝的暴力统治，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。我们的口号是驱除胡虏，恢复中华，立纲陈纪，救济思民。因此啊，在北伐的沿途中，我们一定要严守军纪，善待百姓。对于愿为我们新皇朝臣民的蒙古人，我们也要善待他们， 就如同对待我们中原的人民一样。朱元璋打了十多年仗，而且取得空前的大胜利，尽管如此，却没有让他对即将进行的战争有半点大意，反而是更加谨慎地进行。智慧的学者总是书读的越多越感到自己无知，智慧的军事统领也是仗打的越多越清楚战争的残酷。真正的赢家绝不是赢得比输的多，而是一直都不能输，特别是一些大的战争，一仗输了就意味着原来所有胜利都会输光。朱元璋赢得越多，也就越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场似乎是一定会赢的战争。为了打好他认为不会费很大力气的最后一战，朱元璋还是精心地准备着。公元1368年3月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朱元璋下达了北伐的命令，徐达、常遇春领军北进，一路之上势如破竹。徐达的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，仅仅两个月时间就夺得河南开封，接着在塔儿湾大败50000元军，然后分兵前去攻占潼关，夺取化州。捷报频频传来，朱元璋满心的欢喜，他下令徐达乘势北上，直捣元朝首都，然后对自己说：“看来此时我应速去开封，指挥这场彻底结束元朝统治的大战了。”春日的傍晚，太阳还在山前，留恋地望着这满目春色，不忍离去。皇宫里的后花园里，洒满了金色的余晖，一切都变得迷离灿烂起来。顺着一条卵石铺就的小路，朱元璋在慢慢地踱步，走来又走去，他终于决定了刚才考虑的问题。对，这一回我去了开封之后，就让李善长与刘伯温来共同执掌朝廷中的大局，李善长以政事为主，刘伯温还要负责做战争的补给、后勤保障工作。朱元璋这么想着，得意地点了点头。朕这两个能力颇强的能人却不怎么团结，不过这样也好啊，如果他俩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，朕又怎么放心把朝廷交给他们呢？朕想不通，这些酸臭的儒生怎么总是不能走到一块儿。像朕那些兄弟，那些识字不多的将军，却能够紧紧地拧成一股绳。哎，朱元璋喜怒参半地叹了一口气，开始往回走了。快走出花园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住脚步，笑着对自己说：“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朕还是要跟他俩说说，要团结。”第二天，朱元璋在离开南京城的时候，将李善长与刘伯温叫到眼前，笑眯眯地望着他俩人说：“朕知道你们的能力，其他方面朕就不多说了，只提两个字，团结。朕走以后，你们一定要以国事为主，搞好团结。”李善长这一向都在说刘伯温的坏话，听朱元璋这么一说，还特意看了自己一眼，误以为这话啊仅仅是针对他而言，立刻跪下说：“微臣一定牢记皇上教诲，与御史中丞相搞好团结。”朱元璋听了点了点头，看见刘伯温站在那儿一副沉思的样子，不由得拿目光将他罩住了。其实在刘伯温的心灵深处是看不起李善长的，可是他很明白朱元璋非常的喜欢李善长，只是又有些防着李善长，这才让他这个看不起李善长的人来做一个御史中丞， 负责监察工作。刘伯温心想，这个朱元璋，他正在心里叹服朱元璋的人事安排，看到了朱元璋投来询问的目光，只好也双膝下跪说，微臣一定以国事为重，与左丞相搞好团结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，都起来。朱元璋听了满意的点点头，伸出双手招呼他们坐下说话。在朱元璋心里，对刘伯温的才能是赏识的，他不仅需要刘伯温为他刚建立的皇朝编制立法、建立军法、整顿朝廷体制以及科举等一系列事务，还有他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。朱元璋如今虽然已经做了皇帝，但还是非常的谦虚。按照单个人的发展规律来看，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足还能谦虚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必然会继续前进，取得比原来更大的成绩。而反之，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不足，已经不知道谦虚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不会有大作为了，一切都在往回走了。朱元璋不会是一个杰出的人，随着他的权力无限增大，管理的事情无限增多，他不但不狂妄自大，反而更加的谦虚。面对整个国家需要治理的，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许多方面的不足和无知。在朱元璋看来，能对自己的不足和无知进行弥补的，一方面需要自己努力学习，另一方面就是需要依靠刘伯温这样人的智慧。朱元璋以前啊，没什么机会读书，学习很少，自从当了皇帝以后，却一直是手不释卷，一有时间就来读书。关于用他人的智慧来弥补自己的不足，朱元璋一直认识得很清楚，也做得很好。在新皇朝建立后一系列的政治、经济方针政策上，他都能够谦虚地听从刘伯温等人意思，譬如鼓励开垦荒地进行民屯。朱元璋下令，凡北方郡县的垦荒者，无论荒芜田地多少，一律免租税三年，还有政府提供耕牛、农具和种子。这些措施大大激发农民垦荒的积极性。而除此以外，还进行军屯和商屯，这些措施都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。不过作为有为的政治家，朱元璋更有许多来自于自己经验经历的想法和主张。贫苦出生的他，非常的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。就在他称帝的第二个月，对外地前来朝拜的官员说，天下既定，老百姓财力困乏，像刚会飞的鸟，不可拔它的羽毛，如同新栽的树，不可动摇它的根呐。现在重要的是休养生息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带头的节俭，对于自己居住的皇宫，按坚固耐用、不必华丽的原则来修建。他使用的器具等物品，本该用黄金装饰的地方，全部以铜来代替。这些节俭做法，自然与刘伯温之类士大夫的讲究有些差距。然而作为乞丐出身的朱元璋，在感情上与这些士大夫出身的人距离才是很大的，特别是对于像刘伯温这样似乎有些傲骨的士大夫，朱元璋就更加反感了。不过朱元璋天生就是一种皇帝的胸襟，就是再反感的人，只要是还能为我所用，他就会以大局为重，加以包容，大胆使用。对于刘伯温，朱元璋便是这么一种心态。等李善长与刘伯温坐下以后，朱元璋还久久地注视着他俩人，那意思分明是再又一次提醒你们，可一定要搞好团结呀。日子过得非常快， 转眼又到了初夏，日头一天比一天炙热，而这夏日的清晨凉风习习，空气格外的新鲜。刘伯温精神爽快，他一大早起来心中便有很多的感言，也顾不上用餐了，走进书房奋笔疾书。这时候他刚写着，有差人来报李丞相求见。刘伯温感到有些奇怪，也有些不高兴。人们常用命运二字来说某人的某种必然事，在朝中注定不好做官，这就是能谋善断的刘伯温的命运。朱元璋临行前曾经嘱咐他们一定要搞好团结，可是刘伯温与李善长确实又难以搞好团结。从大处着眼来说，皇上知道刘伯温有超出自己的地方，心存戒备，而对李善长却很相信，这使刘伯温心中很不愉快，再加上看不起李善长。那么从小处着眼来说，李善长跟刘伯温性格相反，天生就相处不好，而再加上刘伯温的能力远在李善长之上，李善长的官位却比刘伯温高。而更糟糕的是，李善长这个人身上有着明显的弱点，外表虽然宽仁温和，内心却很狭窄。一般来说，智慧的人善于做事，而聪慧的人则善于做人。李善长虽然刚愎自用，气量狭小，很容易记恨人，却又因为聪明而将这些弱点因人而异地掩盖起来，所以往往是不相干的旁人和下人能知道他的这些弱点，他的上司却总是看不明白。因为聪明，他给上司看到的只能是上司喜欢看到的东西。李善长仅仅是这么一个人不算，更要命的他与朱元璋又是同乡，又都是从淮西那穷壤里出来的。以往在残酷的战争中，大家面临强大的敌人，也许可以不分彼此团结对敌，可是如今啊，已经是功成名就了，胜利者可以谋求享受的时候，事情就有了变化。为了多享受一些朝廷的权势，这些昔日的文臣武将，今日的开国功臣，在没有了共同敌人的前提下，自然而然有了分裂，开始有人拉帮结派。这样一来，李善长占了地利人和，得天独厚，势力迅速强大起来。而作为所谓外人的刘伯温，就不再好与这些人相处了。刘伯温最难做的是，作为御史中丞，他主要职责是负责监察处理各种罪犯。朱元璋还让刘伯温做言官的首领，负有对皇帝进言的责任。那么这一来，进言要得罪朱元璋，监察处理各种犯罪又要得罪朱元璋的嫡系。这时的朝廷主要是朱元璋的嫡系，也就是淮西启囊派掌权，这些掌权派是不可能不犯错。刘伯温得罪了他们，实际上就是得罪了朝廷的掌权派。朱元璋把这样的事情交给刘伯温来处理，确实是加深了他与淮西派的矛盾。而今朱元璋走了以后不久，李善长来登门拜访。刘伯温吃惊以后稍一思考，差不多也明白了他的来意，虽然心里更是不高兴了，但还是只好起身前去迎接。刘伯温提起笔来久久的不愿放下，嘴里嘀咕着，这么一大早李善长来何事啊？还没等他放下手中的笔，李善长一掀帘子走进了书房来，看见刘伯温在写文章，双手一作揖说， 打扰了。 说着走上前认真看了刘伯温的文章，露出了羡慕之情，脱口夸赞， 好文章，妙文章，御史中丞在书传世之作， 真不该打扰啊。李善长虽然不很精于文章，但是眼力还是很犀利的。刘伯温此刻正在写的，正是他后来流传于世的《玉离子》，这都是有文采的意思。离是八卦之一，代表火，玉离合起来就是文明的意思，指的是若是皇帝能用他的言语，必可建设一个文明强盛的国家。这部《玉离子》后来果然流传下来，直到今天，这是后话。这天早上，刘伯温本来是有一肚子文章要写出来，可是李善长来了，知道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文章是无法再写了，只好陪他客客气气地走进大厅坐下，然后等待上茶的随从离去。刘伯温与李善长四目相对，然后都微微一笑。此刻尽管刘伯温已经知道李善长为何而来，但还是极为温和地问道： 不知丞相此来何事啊？ 李善长是以能忍能装而称事的，本来有事要求人，却还做矜持的样子，这好一会儿啊，才慢吞吞地开口： 听说中书省都使李斌让你给抓起来了。 刘伯温点了点头： 那准备怎么处理呀？ 原来啊，这个李斌呢，是淮西人，李善长的同乡，也是李善长的死党，官任中书省都事，因为犯了贪纵罪，让刘伯温给抓了，关进大牢里。李斌的亲信张武连夜赶到李善长家通报情况，请求李善长能出面救他主子出来。李善长大骂张武一通，这才一大早啊赶到了刘伯温的诚意伯府。那么刘伯温会如何处理呢？ 回首往事，让历史照亮现实。听众朋友，本期的往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。演播制作红雨，监制楚帆，下期精彩继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Thank you.

北京时间22